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殷义士因走私鸦片被清政府驱逐，限令7天内离开广州，否则就封港封仓，终止全体在华宜商的贸易。此时殷义士正在老英国馆里与滇帝和查理经争论。 滇帝年约40，宽额头，细长脸，不留胡须，看上去庸庸有容，修修有度。他的叔叔托马斯在中国开办了以家族姓氏命名的滇帝商行，还为商行起了一个中国名字，宝顺行。13年前，滇帝应叔叔的邀请来到广州，没过几年，叔叔因病回国，滇帝成了滇帝商行的掌门人。滇帝商行拥有11条商船，规模仅次于查顿马蒂臣商行。滇帝曾经和殷义士等一起被驱逐，有了那次经历，他对中国官府看得更加透彻了。滇帝这会儿缓缓开口 Mr. 殷义士，所谓驱逐不过是中国人的官样文章，他们驱逐你却不驱逐你的商行，因为你的商行每年能给粤海关交纳10几万元的关税啊。我敢打赌，不出3个月，中国人就会请你回来，不过你把鸦片样品混装在奥利芬商行的船中，这太不应该了。殷义士说，我已经向查理经先生道歉了。查理经突然看见一个人出现在会议厅门口，啊 Mr. 一律来了。众人的目光全都瞧了过去，一律笑容可掬，与商人们一一握手。这个义律是英国政府派到中国的商务监督，常住在澳门，因为殷义士事件专程来到广州。他留着亚麻色的偏分头，眼珠子像是一对灰蓝色的玻璃球，30多岁，与饱经风霜的商人们相比，他稍显年轻，但是他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。他的祖父是权势赫赫的明托伯爵，当过海军大臣和印度总督，他的父亲修当过驻法国公使和驻德国公使，还当过西印度群岛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， 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、南非兵站司令义律将军都是他的姻亲。查顿彬彬有礼地朝他走过去，长满汗毛的大手握住义律的手，热情地让人感动。Mr. 义律，您的到来让整个商馆蓬荜生辉。但是这是一种虚情假意，查顿是白手起家的大亨，他是打心眼里看不上义律这种靠家庭背景升迁的人，但是呢也并不流露在脸上。义律奉英国政府的命令，准备和清政府建立欧洲式的外交关系，保护英国商民的在华利益。但是清政府向来以中央治国自居，只与其他国家建立封贡关系，不肯与区区岛夷平等往来，甚至不承认义律的外交官身份，只承认他是管理夷商的英国职官，致使他无法履行外交官的职责。故而查顿认为义律是个一事无成之人，要不是有家族势力的庇护，根本当不上驻华商务监督。不过查顿准备回国竞选议员，他很想利用义律在政界的人脉，故而对他才十分热情。义律摇着查顿的手说， Mr. 查顿，您的查顿马蒂臣商行在中国卓有成效，我为您的成就感到自豪，应您的要求，我给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写了推荐信，您到伦敦之后可以直接去拜访他。义律从皮包里抽出一个长口信套递给了查顿，而后他走到了殷义士面前与他握手。 Mr. 殷义士，很遗憾中国政府严禁鸦片入口，我也曾经反复告诫诸位入境问俗，入国问禁，不要激怒中国人，但您违反了大清律和查禁鸦片烟章程，也违反了商务监督署的命令，广州官县驱逐您，只能怪您自己，您太不慎重了。殷义士说，是的，我很遗憾，但我不能离开中国，十三行欠我20多万元的货款呢，清理完欠款之前我不能离开，您是大英帝国政府的代表，应当保护我们的利益。几年前同文街发生了一场火灾，火势燃烧了半条街，十三行的兴泰行、广利行和天宝行损失惨重，濒临破产，无法按期结账，总共欠了23家英国商行280多万元的巨债，这其中就有小西商行的欠款。为了这笔巨额商欠，十三行与英国侨商各推举3名信誉卓著的商人，组成了一个清欠委员会。但是双方在欠款数额和清欠方式上分歧极大，致使清欠工作进展缓慢。义律说，我将拜会十三行总商，协助您解决欠款问题，但是我必须提醒您，中国是实行连坐之法的国家。 我将按期离开，不会连累其他商人。 殷义士明白，如果他不按期离开广州，粤海关衙门就会封港封仓，在中国官县看来，终止贸易是对付不法夷商的不二法门，百试不爽。马蒂臣这个时候走上了讲台，清了清嗓子， 尊敬的同胞们，尊敬的各国侨商们，最近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广东官县利用 Mr. 殷义士的偶然过错，小题大做，居然把商馆前的广场当成了刑场，还在我们周围绑缚了一群吸食鸦片的囚犯，我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，商务监督查理·伊律先生专程处理此事，我们请 Mr. 伊律发表讲话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义律其实并不是一个善于演说的人，他奉命来华与清政府建立欧洲式的外交关系，深知鸦片是横亘在英中两国之间的毒瘤，一旦溃烂就难以收拾。他对鸦片贸易其实并无好感，曾经写信告诉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，在华侨商除了少数洁身自好的基督徒外，都涉足鸦片贸易，他建议停止鸦片贸易。可是巴麦尊回信跟他说，鸦片贸易给英印殖民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，英国政府尊重大清法律，禁止英国商人直接携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。但是这巴麦尊特别声明，义律的管辖权仅限于广州、澳门和伶仃洋，无权干涉公海上的鸦片贸易。巴麦尊的意思不言自明，英国政府允许商人们在公海，也就是中国的大门口外销售鸦片。义律明白，公开反对鸦片贸易，这无异于是跟政府对抗，与全体在华侨商为敌啊。因此他对鸦片问题十分慎重，很少在公开场合跟侨商们唱对台戏。他走上讲台讲了几句客套话，很快就进入正题了。各位先生，我曾经告诫各位，来中国做生意必须遵守中国的贸易章程。3年多前，广东关县因为鸦片贸易驱逐过9名侨商，除了一名美国人之外，全是我大英帝国商人或英属印度商人。我与你们一样，不希望再发生这类事件，它不仅影响你们的生意，也影响大英帝国的形象。3年多来，诸位恪守了这一原则，唯独 Mr. 殷义士不慎犯错，给了广东关县一个反对我们的借口。他们公然在商馆前设立刑场，用死亡威胁大家。你们看一看那些套上枷锁的囚犯，他们比深陷牢笼的禽兽还可怜。为了诸位安全，我劝诸位好自为之。至于绞刑架，我将与13行总商交涉，要求他们转告广东关县，商馆不是刑场，必须把绞刑架从商馆前挪走，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中国关县承担。讲到这儿，殷义士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义律的话， Mr. 义律，您不要说空话，我们是大英帝国的重要纳税人，当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时，有权利要求政府保护我们。但是我们在广州一直受到中国人的歧视，受到海关虚吏的欺诈和勒索。这番话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商人们立即嗡嗡嘤嘤地议论开了。滇地这个时候站起身来说， Mr. 义律，你所说的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中国关县承担是什么意思？是指军事手段吗？义律出言谨慎，不排除军事手段。查顿举手发言，我也想说几句。义律点头，请。查顿走到台前，他可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呀，善于利用各种修辞手段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把3分有理的事儿讲得10分有理。诸位同仁，200年前，我们英勇的商业先驱约翰·维德尔率领第一支商队抵达广州，开创了英华贸易的先河。但是历代中国皇帝都是自大狂，盲目相信中国是世界的中心，其他国家都是兴山之足，蛮夷之邦，中国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我们， 他们的防范外夷规条和民夷交易章程是歧视性章程，他们禁止我们常驻广州，禁止我们成教，禁止我们携带女眷，禁止我们学习汉语，禁止我们打听内地商品的价格。虽然中国朝廷明令不得勒索外商，但那只是一纸空文，他们恣意滥索，头绪纷杂，不仅征收船钞和关税，还索要额外的归礼和杂费。我们的商船驶入虎门之后，开仓有费，张粮有费，验货有费，贴写有费，巡检有费，算房有费，单房有费，签押有费，惩罚有费，写单有费，放官有费，押船也有费，处处收费，时时收钱，林林总总多达30多种。此外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评语、火号、单规和航用。我们的每条商船缴纳的关税、船钞和漏规高达数万元。另一个商人拍着桌子大叫， 是的，中国的执法者唯利是图，监管者自辨身家，我们购买的每一磅茶叶和生丝都包含了中国贪官的索贿成本，包含了我们在中国遭受的屈辱。 人群中再次响起嗡嗡嘤嘤的附会。等到大家安静下来，茶顿接着讲， 各位绅士，我还要说一说鸦片。我当过医生，我凭借医生的良知告诉诸位，鸦片是一种多效药品，可以治疗疟疾、痢疾、风湿、腹泻、神经痛和醒酒，还有无与伦比的止痛效用。在我们大英帝国和欧洲其他国家，鸦片与香烟和葡萄酒一样，是一种正当正经的合法商品，饮一口鸦片顶就能营造一种心旷神怡的梦境，激活你的灵感。但是中国人聪明过头了，他们居然发现这种东西能够吸食，而且吸得不可救药。 会议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医生们又喊又叫， 对，讲得好，我们应当给中国皇帝上一课，讲一讲什么叫供给和需求，什么叫自由贸易，为什么走私是高额关税的孪生兄弟，中国皇帝应当打开国门，禁烟只会让鸦片沦为走私品，却无法阻挡需求。 查顿继续抨击清政府的垄断，广州的所有生意都必须通过13行，13行则利用垄断权强定商品价格，随心所欲地提高交易成本，这是一种落后、陈腐、糟糕的制度，应当坚决废除。我们大英帝国经过工业革命的哺育，产品物美价廉，具有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。中国有3亿5000万人口，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我国纺织机的效率比中国纺织机高100倍，我们的印染花布运到中国加价3倍，仍然比中国的本土布便宜1倍以上。但是中国官线不允许我们在内地销售商品，只允许在广州就地销售。我们期盼着以和平方式进入中国市场，年复一年的耐心等待，但是中国皇帝闭目塞听，固守着自己的破篱笆，不愿意有一丝一毫的改变。我相信一句至理名言，商品进不去，军队就要进去。 查顿声情并茂，滔滔不绝，很会把握会场的情绪，因势利导，把一场商人聚会变成了控诉会。 尊敬的 Mr. 一律，是我们大英帝国政府的驻华代表，广东官线却认为我们大英帝国职官不能与中国官线平等交往，不能平行移文。中国官线给一律先生的公文写有御字，一律先生发给广州官线的公文却必须写上丙字，以此彰显中英两国的尊卑贵贱。